据南朝鲜媒体报道，美帝国主义好战集团20号紧急调派两架 B-1B 核战略轰炸机在南朝鲜上空疯狂进行了一场先发制人核攻击训练。另外，美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策划从23号到25号伙同南朝鲜伪军和曾在上世纪为朝鲜战争派过兵的仆从国家加拿大海军，在济州岛周边水域进行一场旨在提高有事实对朝海上封锁和攻击作战能力的联合海上训练。